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春阴流入眼，看听你唱惊喜，做梦雨下车闲谈，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的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风走碧云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光过半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首先来关注一组和戏曲有关的消息。国家大剧院精心策划的第二届粤剧艺术周将于本月14号揭幕。在为期23天的时间里，上海粤剧院、浙江粤剧团、杭州粤剧院、福建芳华粤剧团将携粤剧经典与新创力作亮相国家大剧院。1958年的2月，由上海粤剧院创排的粤剧《红楼梦》在上海首演。本月14号到17号，上海粤剧院将在本届粤剧艺术周的舞台上再次演绎这部经典之作。届时，优秀徐派传人王婉娜、杨挺娜、雨果与优秀的王派传人陈新宇、辛雅琴、陈敏娟、李旭丹七位宝黛将先后亮相。本月25号到26号，由浙江粤剧团出品的新编粤剧《游子吟》将亮相本届粤剧艺术周。剧中的孟月娘将由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王冰梅饰演，孟娇由优秀的青年演员王周格饰演。我们来继续关注演出。即日起到5月4号，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展演将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演出。演出包括昆曲《红楼梦》上下本、原创民族音乐会《海上生明月》、新编历史晋剧《布衣余成龙》、滇剧《水芒草》、提线木偶戏《火焰山》，一共五部剧目。接下来是一场和戏曲有关的展览。璀璨华夏淡影仙归川渝地方戏曲展在国家大剧院艺术沙龙展厅开幕。作为国家大剧院中华戏曲瑰宝系列展之一，本次川渝地方戏曲展展出了川剧川北灯戏的部分图片资料和实物。本次展览将持续到5月1号，观众只需要一张参观票就可以进入国家大剧院的展厅，欣赏川剧的独特魅力。昨天下午，第17届法源寺丁香诗会暨第14届丁香笔会在法源寺举办。来听记者静桥的报道。 昨天下午，一年一度的法源寺丁香诗会在京城古老的寺院法源寺隆重开幕。殷之光、红云、刘继红、杜宁玲等艺术家作为表演嘉宾，与天桥诗社、合艺诗社等社区的朗诵团体共聚法源寺，用诗歌的形式抒发情感。表演嘉宾杜宁玲已经是多次参与法源寺的丁香诗会了。 丁香诗会年年来，殷之光、还曹灿这些艺术界的老前辈也都来了，这就是我们艺术家和老百姓在一起共迎丁香的盛开，共迎我们的诗词的这种蓬勃的这个阶段。 和杜宁玲等表演嘉宾一样，合艺诗社的朗诵爱好者们也是诗会的老朋友。 这是第4次参加这个，就是我们每回都是认真的吧，不光到这儿来朗诵，也得感受这个古寺的这个气氛。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有人就有。 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赚款赚。 风生水起， 四十有趣。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下午4点07分继续守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哎呦，咱们今天这快乐出击这动静不小啊， 动静不 啊， 这 很热闹， 你这动作幅度比较大， 听着、这个、 跳得比较欢实。 对，这段音乐是什么意思呀、啊？ 哎，这个很有民族味道是吧？ 嗯， 很有咱们黄土地高坡的味道。 哎， 这是来自电影《黄土地》当中大家非常熟悉的那段安塞腰鼓。各位今天可能推送有点迟到哈、啊、如果您一会儿看到推送您就一下子明白过来，我们今天开场这段音乐是来自于我们今天要说的作品之一，电影《黄土地》。 嗯、 啊、这个 这老电影怎么有什么样的掌故，有什么样的新鲜的东西让我们啊把这老电影重提啊？ 我不是就是从黄土地上走过来的人吗？ 哎呀，对 我是陕西人 啊。 对，有黄土地应该是上世纪80年代的作品了。 嗯， 如果大家正在关注最近非常火热的马上要开始的北京国际电影节，那么这个消息您一定要知道一下。 嗯， 从今天晚上开始，两部咱们久违了的国产佳作将会重新换装登上大银幕。 哦， 而且当中啊要值得注意的是，它是以超乎想象的画质会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嗯，我们说的就是这两部电影啊，黄土地和盗马贼将会通过 4K 修复的先进技术，让这两部非常重要的作品在影迷面前崭新亮相。 嗯 啊， 这个看到听众朋友已经有反应了哈。 嗯， 平台上已经有人在关注这段音乐了。 对， 四点有戏，今天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开场，而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当中也是热闹非凡，因为除了我们两位啊，四点有戏经常跟大家见面之外呢，今天有我们的重要嘉宾来到直播间。 嗯，我们来欢迎一下中国电影资料馆事业发展部主任黎涛先生啊。嗯，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 哎、 大家好。 嗯，还有来自中国电影资料馆事业发展部制作科副科长王征先生，您好。 大家好。 嗯，把二位请到直播间来，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一段神话吧。啊， 哎，刚才我们说过啊，这个有朋友如果一听说老电影，都会有那种特别特别怎么说老感觉，会觉得这个画质多么的模糊啊，会觉得、嗯、我昨天看到有一个评论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可以形容一下，有人看《盗马贼》的时候，在弹幕当中，他写了这么一行字儿，他说：“哎，这是枪版吧？”我们经常会说盗版作品的当中 啊， 有很多这个画质特别的不好、 嗯， 所以啊，如果您还有这种老感觉，您还在为老电影的渣画质闹心，那么今天我们就跟二位 专业人士一起来了解一下电影修复的神话。 嗯嗯，那么我们说这一次《黄土地》和《盗马贼》哈，在咱们这个北京国际电影节2018年的这一次跟大家的见面，这是咱们中国电影资料馆首次独立完成 4K 的修复影片哈。那么我就特别想问一下，首先这个 4K 修复咱先放一边，先说说这个 4K。 你家买了 4K 电视之后，你一直不知道什么叫 4K。 手机有 4K 嘛，是吧？我如果 4K 对我这个数字盲来说哈，科技盲来说，我觉得啊，那肯定是比 VCD 的画质要高好几个档次。 你怎么还停留在几十年前、 啊、VCD DVD 后来有了什么 720P 1080P 啊，那么这个 4K 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啊？ 我想这个问题可能王征应该有发言权是吧？ 对，你准确的用我们能听得懂的语言跟我说一下，比较专业的一个问题啊。 首先说 4K， 其实 4K 它是分辨率的意思。 嗯 ，4K 的我们在电影里边的那个是4096×3112，这种分辨率呢，主要是针对电影胶片。但是刚才您提到的那个其实是电视的分辨率 4K 和电影是有区别的。 哦，这是两回事儿。 对， 嗯。那么电影这边我们这个 4K 它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我们胶片数字化的最大程度的表现。 胶片数字化，这里面两个概念就是提到咱们以前拍电影使用的是胶片技术。 嗯， 那现在呢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数字，数字的拍摄方式。 嗯， 所以我们看到影院当中，我们大部分的影院里面是数字影厅。 对。 嗯，这个之前有一个热点就是李安导演的他的这个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啊，当时就是有这个叫最高的版本，就是 3D 4K 120帧啊。当时那时候大家对这个 4K 啊， 嗯， 谈论的非常的多。 我们先听一下王征他刚才描述的这个数字准确吗？ 准确， 准确， 非常准确。 3D 4K 120帧， 120帧， 这是不是就是说现在电影的这个最高的一个画面的规格呢？ 嗯，现在就是在全国的影院当中 ，4K 是最高的分辨率格式，然后。基本上普通的影院都是2K 模式，分辨率是2048×858，是这种状态。然后它的画幅比较我们叫1.85，还有一个2.35，1.85这个就是2048×858的模式。其实大家看的是很长的电影，正常的电影是2048×1080，这就是2K。高清是1920×1080， 哦，就是比我们的高清还得再高一些。 对对对对。 王征这么一说呢，刚才我们模糊的双眼稍微清晰了一点 啊，我觉得就更模糊了啊，这一大串数字。 这样，其实王征说的这个概念呢，我想问问现在还在制作电影的黎涛先生。黎涛先生，现在我们今天来，我们介绍了是中国电影资料馆的，我们刚才说您的身份现在是事业发展部的主任，而您也是老的电影工作者。那么您在拍电影的方式现在用到的是不是最先进的这种数字的技术？ 现在目前都是用数字化拍摄，也都用这个 4K 拍摄，现在拍摄呢有的到了 6K 8K， 有新的概念了 6K 8K、就更加的清楚更大 数据量更大，但是真正到了后期的做成模板的时候，还是以2K 到 4K 的播出， 是这种方式啊。那我们就稍微了解一下 4K 啊。那么这个 4K 的修复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技术？我觉得真是对我来说真是神话。一般来说，反正我的一个粗浅的比较大众化的理解哈，胶片电影嘛，对吧？它本身的这个东西，它物理层面的这胶片，它已经有过了这么长时间，它有损耗了，对吧？那他怎么还能通过现在的技术居然能让他更清楚 修复。 哎，这个他这我觉得是真是神话，难以想象。 我跟张亮有一个共识，就是我们家如果有这个过去的 DVD 盘，他要是受损失了，那就没法用了，就会丢掉了。 哎，对。 如果说哪一个文件，我们下的一个电影文件，当然是正版的啊，这个文件如果他受损了，他无法再观看了，我可能也就删除掉了。那么对于这个电影工作者，我们刚才提到的二位来讲，好像这个修复工作对我们就是一个神话，它怎么还能够修复呢？ 对， 王征，这个修复怎么理解？ 首先呢，我觉得要先说 4K 的话，我应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什么是修复。修复呢，其实它分我们现在分为八个步骤。这个步骤每一个都很详细啊，我就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第一个，我们是要选材，所以我们要选的是一定是我们馆保存的最好的原始素材。 在这里边素材里边有圆底翻正还有拷贝， 嗯， 您刚才说的那个枪板， 嗯， 那个意思其实就是用拷贝进行了扫描， 哦， 但是我们现在的修复全是用最好的就是画翻正的这一个版本， 嗯， 这所以它的画质最高能达到 4K， 嗯， 是这么一个概念， 嗯， 然后我们在选材完以后，我们要把这个就是这个胶片啊进行一个物理化的清洁， 嗯， 首先它得先上了我们的机器，因为胶片呢随着时间的长以后，它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嗯， 你比如像醋酸综合症这种症，如果得了这种病之后，这个胶片它慢慢的会损毁，它最后最严重会变成了一种粘连的状态。 哦， 所以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没法再去上机了，也就没有后边的数字化修复。 嗯 啊，这个数字化，这个我们做完物理修复以后，然后再去做一遍清洁，这遍清洁其实是最大可能的去去掉这个胶片表面上的浮尘，把这个浮尘清干净以后，我们才能进行就是大家现在所知道的电影后期制作。 嗯， 我们会把它转成一种数字中间片的模式。 格式， 这种模式以后，我们再进行比如视频的修复， 嗯， 然后声音的修复， 嗯， 最后还有我们要最关键的一个，我们要颜色的校正， 嗯， 因为胶片它会褪色， 嗯， 我们要把它恢复到一个当时制作的一个最初始的状态，也是让它表现最佳的这么一个状态， 嗯， 然后再把它输出成各种各样的那个格式， 嗯， 这种然后再放到各个影院，大家就看到了这部电影， 嗯，更清晰的老电影。 哎呦，这个这么一说，我觉得这个神话是这个这么一解释啊，来之不易啊， 嗯， 这八个步骤， 嗯， 去年不是有一篇特火吗？叫《我在故宫修文物》吗？我觉得您也可以给您拍一个我在电影 资料馆 修电影， 对对，真的是 这件事儿其实之前探讨过， 嗯， 因为故宫其实是一种传承， 嗯， 但是这个电影修复对我们来说很多都是新的 啊， 嗯， 新的技术的运用， 对， 这个都得去探讨怎么样才能让它真正的能修复出来啊， 对， 嗯， 那也就是说其实有一些比如说它那个物理损坏太严重没有办法上咱们这个修复机的话，那就是实际上没有办法修复了，是不是？ 反正目前阶段是没有， 没有啊。 刚才提到这个修复的这个概念，我们也说到了老电影它怎么样重新焕发它的生机。其实有很多朋友可能有这样的同样的感受，就是我们在看一部老电影的时候，尤其是在网上观看一部老的作品，上个世纪80年代甚至更早的电影，会发现有很多的问题。首先画面的模糊，然后有的时候甚至会有那种断掉的感觉，就是看着看着它似乎跳了一下， 嗯， 不管是声音还是画面都有跳跃的感觉， 嗯， 这种所谓的瑕疵我们能够做到修复吗？ 这个问题这两天我们也一直在探讨，因为在黄土地的制作当中有很多这样的困扰， 嗯， 因为我们也不确定是当时是拍摄的原因还是说我们在这个数字化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 嗯， 所以我们就反反复复的查，因为有可能也是制作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在当时他拍摄的时候， 嗯， 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嗯， 因为当时的条件也比较艰苦， 嗯， 所以你在拍摄的时候不可能说像现在可能一个监视器放在后边那个焦点是实视区随时都能看到， 嗯， 但是当时拍胶片的时候它只能是用一只眼睛对着摄像机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取景器去决定这个胶还是实是虚还是实， 嗯， 所以这个 全凭经验， 对，全凭经验 啊， 对， 嗯 嗯，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喜欢看这种就是老电影的质感啊，甚至这个把一些新拍的也要做成老电影的质感， 做旧 就要断那一下，是吧？但是我觉得啊，有一个其实比这个断一下这个问题可能更难让人接受， 嗯， 就是什么呢？你起码你得让我能看清楚，对吧？这个噪点是不是也是一个挺困扰人的事儿？ 看老电影没少看。 我觉着您今天提的这些问题都是就是我这两天正在攻克的难题， 是吧？ 对，因为你像 2K 修复，它噪点不像 4K 修复这么大。实际上 4K 修复是 2K 修复的四倍， 嗯， 我们从分辨率这个乘法关系上来说，它其实它2048×1556和4096×312它是一个四倍的关系， 嗯， 所以它的噪点就会增大，而且很多亮部空越亮的地方，包括这个反差很大的地方， 嗯， 它都会出现噪点， 是， 所以我们在处理的时候我们试过都是用那种全局的方法去处理， 嗯， 就是降噪嘛，大家所谓的降噪， 嗯， 降完之后 它就变成了一部水墨画。 哦， 这种水墨画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那个 Photoshop 里边有一个类似于滤镜风格的那种插件。 那其实就是电影整个那个质感就变了。 就没了。 没了。 就没了。所以我们这块非常头疼。 嗯， 我们就是最后我们是采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然后比如把它做一个抠像，就是所谓就是我画一个那个叫什么，我们叫 mask， 它就是一个、 哦、 一个标记，画出完之后比如他的人脸或者他的衣服非常的、 嗯、 噪点非常大、 嗯、 我们单独把它进行降噪，降噪的时候还、 哦、 还要每一次都要到影院去看一遍你这遍的降噪效果是什么样的、 哦、嗯， 对，所以是非常非常复杂 的 一个 程 序，对，反反复复。 嗯嗯，听到这些的时候，其实我刚才我替这个王征我就觉得特别累啊，但是我一想，哎，我旁边坐着上司，呵呵，坐着这个李涛主任、 啊、 李涛主任这么的辛苦的工作啊， 李主任也挺累的。 对啊，我就在想二位这么辛苦的工作在咱们中国电影资料馆这个工作做了多长时间了，也就是说从修复这个事情咱们开始做这样的电影修复工作，电影资料馆的历史有多长了，这个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咱们算是进入到修复这个领域当中、 嗯、 咱们修复了哪些作品呢，其实在这之前我和赵亮机缘巧合的关系，我们也曾经采访过桂馆的我们的你们的同事哈、啊、也说到过咱们当时修复神女，修复奋斗等等这样的作品，而且在国际电影节上进行展映。李涛主任，您在这方面肯定是有一些经验的，跟我们来说一说在咱们电影资料馆这些年当中都走过了哪些修复的历史好吗？ 资料馆修复从到今天为止已经经过了十年的时间。 十年。 啊、在这十年中呢是也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从高清修复到 2K 修复到这个今天的 4K 修复。 嗯，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管 2K 以上的修复叫精致修复。 嗯， 精致修复到目前为止修复了398部。 嗯，哦，这么多的作品了、 啊、对、 哦、 而且在国际上呢、嗯、这些年一直在国际上做各种影展， 嗯， 推动了中国电影在世界上的历史地位。 嗯 嗯，包括一江春水向东流， 嗯， 小城之春， 嗯， 这都是咱们非常耳熟能详的，尤其老影迷觉得很珍贵的作品。 嗯， 对，而且在国际上呢也得到了很好的反响。 嗯， 像去年我们做的奋斗郑君里的电影、 嗯、 对， 在国际上多伦多电影节上作为展映， 嗯， 在同行上都非常认可这部电影。 嗯， 而且现在咱们国家的修复水平已经跟世界齐名。 哦，是这样的一个程度了。所以说我觉得是这可以说是中国电影发展的一个标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你要是电影产业比较发展，你看国外它很多的这个老电影经过修复之后，它花费是很贵的啊，这我知道啊。咱们说刚才费时费力它也费钱呀、啊、对吧，那它这个工作本身它得要求要收回成本嘛，是吧。反正据我了解国外的一些电影它就是通过公益和商业结合吧这种方式它逐渐来收回这个修复的这个成本哈。那么一直以来咱们国家电影修复可能更多的这是一个就是我们从这个电影本身艺术的这个角度啊，国家的支持这个角度，还有更多的都是免费的这个放映。但是好像从2009年那个时候王家卫导演这个《东邪西毒》修复版上映，这个票房3000多万哈、啊、那个时候其实是为修复这件事情让很多人觉得哎有了一定的信心。也就是说老电影修复版有很多观众是愿意看啊，你别看这个票房好像在今天来说不算什么这个高票房哈，甚至说让大家觉得有些失望。但是我觉得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就是第一个呢这是一个刚刚开始，还有是很多人他想看但是其实渠道是很有限的啊，包括我们说一直是受到大家关注的就是大话西游的这个修复上映啊，他还有一些噱头，就是说我把原来的没有的这个情节我再剪过来一点，他有一些情节上的这些噱头。 嗯，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这个修复版的它的上映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啊。我不知道二位对这个事情是怎么来看的啊，就这个 4K 修复它的对于电影产业的这个意义。 其实刚才赵亮说到的这个关于修复电影、修复哪些作品，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是啊， 这么多的老电影，我们如何从当中选取可能跟这个市场离得 近一些的作品，或者说大家更愿意看到的作品。 嗯， 所以李涛主任在这方面，咱们是秉承着什么样一种原则来进行选片的呢？ 在以前最主要呢是抢救性修复。 嗯， 因为咱们很多的老的影片都是孤本。 嗯， 而且呢，年代久远，保存条件呢，和有咱们国家当年经过战乱， 嗯、 并不是像保存的这么好、 哦、 所以呢，刚开始是以抢救性修复。 哦， 随着由远到近的这种修复，到了近年来呢，咱们现在修复的影片呢，也越来越年代近了。 嗯， 我们也秉承着就是。这部作品在电影史上有一定作用的， 嗯 啊， 有它的地位的， 有它的地位的。 嗯、 像我们最近选的这个，《盗马贼》和这个《黄土地》， 嗯， 实际上这都是田壮壮、陈凯歌、张艺谋他们的代表之作。 嗯嗯嗯。所以在这个电影节盛世到来之前，咱们能够把这样的修复的作品从今天晚上开始啊，就要和大家陆续见面，这也是给大家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嗯， 因为有很多老的观众，其实在当年我记得啊，在前几年咱们的陈凯歌导演的《道士下山》要上之前，很多人都在做这个陈凯歌先生作品系列的一些解析，当时呢就黄土地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嗯， 那么黄土地究竟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盗马贼，我们一会儿下半时段呢也会跟大家听到一些当中的段落、 嗯、 包括其实黄土地很有意思，刚才这个李涛主任这么一提呢，想起来黄土地如果说这个作品里面什么样的一些感觉最多呢，应该是它的音乐的部分。它的画面当然很重要，但是它的故事讲述的就是一个八路军队伍当中的这么一位工作人员要去陕北采风，要去搜集陕北的歌曲。所以接下来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啊，咱们就来听听影片当中的这一段旋律。陕北的歌声任何时候听都有一种苍凉感，但是又是那么的辽阔。我们听听这首歌，也欢迎大家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刚才我们记得王征说过，这个 4K 修复确实工作量很大，它的数据量更是大得惊人。我们问大家一个问题吧，让大家大胆的猜一猜，如果一部 4K 修复电影它的图像文件数据量让您来估算的话，您想它会有多大？ 哎，你们家硬盘能不能装下啊？ 来， 北京文艺广播 这首歌。 听听大家的意见啊。 共产党来了个自由汉，马里口条马就不一般高，人里口英树胆，就数咱公家人好一字儿哟，只要八路要我来，我脱下那个红海换草海，二两棉花就绑成个线，从此他便 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啊，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寄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炫上花。到君威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北京鲜花坊与金乡文化节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这一时段呢，受就诊车多的影响啊，目前多家医院的门前车流都比较集中。在北部城区，北医三院、花园北路东西双向、积水潭医院、新街口北大街、德胜门内大街北向南、安贞医院的安贞路南北双向等地啊，都是出现了车多拥堵的情况。在西部城区呢，乐坛儿童医院的西门、南礼士路南北双向、乐坛南街双方向都是车多。中心城区协和医院东门前、东单北大街南北双向、友谊医院北门前、永安路东西双向、同仁医院东郊民巷、大华路双方向车也是比较多的。东部城区呢，就是儿研所的门前、日坛路南向北、光华路西段东向西，以上路段啊都是受就诊车多的影响，是集中拥堵的路段。那么请司机朋友们能够选择绕行。另外，在京通快速的出京方向，四惠桥到高碑店桥也是车辆比较多的。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大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趣。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四点有戏下半时段。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刚才大家听了这个唢呐曲啊，就来自于咱们今天要说到的作品之一《黄土地》。刚才赵亮在上半时段说到的那个问题啊，就是能够找那个老电影的味道。我突然就想到，咱们有的时候会找那个老唱片的味道。 对， 就是大家现在一听到这个数字化的东西的时候，其实在前很多年代就有这种感觉，说哎，还是过去我那个黑胶啊，它发出那个沙沙的声音啊，它最正宗。其实有的时候想起来，老电影好像也会保留这样的一种味道。刚才糊涂的旁观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提了一个问题，来，我们还是先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来回答问题。他们是来自中国电影资料馆事业发展部的主任黎涛，欢迎黎主任。 嗯， 好， 嗯，那么坐在李主任身边的是中国电影资料馆事业发展部制作科的副科长王征，欢迎王征。 大家好， 嗯，王征，这个问题我觉得你可以来试着解释一下。 好， 他说，说实话，如果没有了噪点，这个胶片味就不浓了。然后说到现在的数字的拍摄的宽容度，他说始终他觉得是一个短板，达不到胶片的效果。你有这种体会吗？ 首先就是，其实我先更正一个概念， 嗯， 就是其实胶片它不是噪点，其实它是颗粒。 颗粒， 对， 嗯嗯嗯， 我们只是把这个颗粒把它算匀， 嗯， 而不是说让它消失。 哦， 要把每把整个片子看着，就让它一定要有颗粒感， 嗯， 但是不要在某一个部位是很突 出 的颗粒感 啊， 嗯，这是我们现在要比较难攻克的一个 嗯，也就是说，咱们在4K修复的过程当中，其实咱们是要尽量做到让大家不用那种突兀的感觉。 对， 对，哦，其实这个我说老追求老电影的感觉啊，它还是有一个度的啊 啊， 因为你要看这部电影，你要是以一种正常欣赏的节奏是吧？两个来小时，您坐在影院里边，你要看着满是一会儿黑呀，啊，一会儿 什么也没看清楚， 什么也看不清的，确实很难受啊。 对对对 对，所以这个修复至少从观展上来讲， 嗯， 这是很重要的。 对， 啊，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接下来这个就是刚才我念的后半段，嗯，我觉得，李主任，您能不能聊聊您自己的感受？这位朋友说到现在数字的拍摄的宽容度是个短板，始终达不到胶片的效果，您觉得是这样吗？ 实际上现在的发展呢，逐步的这个缩小了，现在的数字的这个拍摄的摄像机已经跟以前胶片的宽容度差不多同等 了。嗯， 哦， 能不能先让我们更进一步了解一下这个宽容度怎么理解？ 就是你最亮的部分和最暗的部分之间的等级。 嗯， 哦，亮和暗 啊，包容进去。 嗯， 你像有些细节的话，到了特别亮的地方就变成了全白。 嗯，嗯， 特别暗的地方就变成了黑死。 嗯嗯嗯。刚才万大伯这位朋友在平台上补充，他说他的意见是数字的宽容度要比胶片高得多。这大家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因为每个人认识，可能我们获取这个知识的渠道也不太一样。 嗯， 那刚才我们听到了专业人士的说法， 哎， 其实是现在应该是差不多的。 嗯 嗯， 那个，那么我们刚才留那个问题哈啊，问大家， 天哪， 啊， 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其实这个数据量有多大的问题啊？ 哎， 我们的 硬盘能不能装得下？ 我们的答案，这个数据量也挺大的， 啊， 是吧？ 回答多大都有啊。我觉得， 我们选取几个吧。 啊，这个答案非常的有创意。 嗯， 他说呢，这个 4K 电影文件特别巨大， 嗯， 应该会上 T 啊。我这觉得像卖包子的啊，上一 T。这是南福尔摩斯的朋友，这也是一位文艺青年啊。 嗯嗯， 他觉得上 T 这就是很大 很大。 啊， 嗯， 另外有说就是 《糊涂旁观者》这个， 嗯， 这个量我们来分析一下吧。他给了一个单位啊，他说我想一分钟大概需要1到2个 G。 嗯，这也是挺大的， 嗯，1到2个 G 啊。 嗯， 曹富伦简单一个数字10T，嗯，啊。 好，我们这样吧， 吃得饱， 嗯，还是把这个解释答案揭晓答案的机会给王征。王征，我们一部 4K 电影修复，它的文件数据量都究竟会有多大？ 嗯，好，我跟大家大概普及一下啊。 嗯嗯， 首先我把单位精确到帧。一帧， 啊， 2K 的画面，一帧是12兆， 哦， 然后4K 那是4倍，那就是48兆， 啊， 所以一部电影如果是90分钟的话，大概在6个 T， 哎呦， 仅限于24帧，如果是4K 48帧90分钟的话，那就是12个 T。 嗯， 哦， 真够大的。 看起来刚才我们如果提到说《黄土地》和《盗马贼》这样的4K 修复的版本， 嗯， 对， 它的数据量一部电影就能达到。12个 T， 对，只是盗马贼，因为他做了一个高，我们做了一个高帧率的变化， 哦， 所以他会有一个数据量的一个乘二的关系。 嗯嗯嗯嗯，最接近答案的是曹富伦这朋友，10个 T， 哦， 已经很不得了了， 这么大的一个数据量啊。 嗯嗯， 哦，那这个就是已经修复过的电影，在这个上映的时候，他对 影院 有什么样的要求吗？嗯。 首先你要满足 4K 的播放， 嗯 嗯， 第二个你要满足高帧率的播放。 现在咱们北京的影院，据二位的了解，满足这两条件的很多吗？ 反正我知道的，现在是在万达国际影城的这个 CBD 店， 嗯， 还有我们电影资料馆， 啊， 一号厅， 啊， 然后还有这个要来 这个成龙国际影城的那个慈云寺店、 嗯， 然后包括要来的其他的、 嗯、 啊，他们现在都有这个 都有这个 服务器可以放这种高帧率， 高帧率 对， 嗯。那刚才我们问过了这样一个问题，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问题要问问在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我们刚才说过了这个国产的这么多的老电影的修复工作，其实修复了按刚才李主任跟我们介绍的那个量来说已经非常大的巨大的一个库了。在这些当中呢，我觉得可能大家能够接触到机会特别少，所以首先是要让大家知道一下，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们的这个电影修复当中的这两部佳片《黄土地》和《盗马贼》就将在北京的几家影院包括咱们电影资料馆 对 跟大家重新见面。那么还有没有朋友特别的想看另外的一些电影，这些电影还没有得到修复、嗯、或者说您还不知道它被修复过、嗯、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说说他们的名字。 哎、嗯、啊，在您心中哪些是亟待修复的老电影 值得修复的？刚才提到这个黄土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样啊，很多朋友可能我觉得对于这样的老电影呢总有一种距离感。昨天我在剪辑这个电影部分的时候，我的同事就告诉我说，这样的老电影你为什么明天还要用它呢？我说第一个是机缘巧合，这次我们刚好是要说到这部作品。那么其次呢，黄土地和盗马贼其实在咱们中国电影史上真的都是具有非常重要位置的作品。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1985年陈凯歌导演张艺谋担任摄影的电影黄土地，它是被认为标志着第五代导演真正崛起的电影作品。 没错。 那么我也看到一个评论当中是这么说的，李主任也可以帮我们来把控一下啊。这个评论说，他的电影风格和语言深深影响了整个第五代导演早期的叙事倾向和风格基调。您认同这个说法吗？ 非常认同。 嗯，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如果没有看过这部作品，这样我们用电影当中的一个片段来跟大家了解一下。这个片段呢，其实啊，我的感受，黄土地里面的这种对话部分、啊、没有那么多。 嗯， 包括盗马贼，很多电影语言并不是用台词来完成的。 对 啊，那么我们听到的当中的一个很珍贵的部分是他们在一起谈话，谁跟谁呢？我刚才说过了，在这个八路军队伍当中有这么一位工作人员要到陕北去搜集民歌，他要跟陕北的老的这些农民们接触。那么跟群众接触的时候呢，这也是非常贴近的，在一起吃饭聊天，甚至住在人家的家里。 嗯， 那么就有了接下来的这一段对话。 公爷侯生，你昨晚上说这回来搜个啥？ 搜集咱陕北的民歌。 啥民歌？村曲儿。 大叔，您会唱吧？ 不喜不愁的唱啥呀？ 咱陕北的民歌盛情弄万，你说说咋才能记得下记得住呢？ 日子艰难了就记下了。 啊， 你搜那酸曲儿有啥用？ 搜集了民歌变成新词儿，就让咱八路军队伍上翠巧这么大的女子们后生们唱出去，让人们都知道咱受苦人为啥受欺负，破衣女子为啥挨打，做工人种田人为啥闹革命。咱八路军队伍听了歌就过河东去打鬼子斗老贼，流血掉脑袋都不怕。咱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都爱听民歌嘞。咱毛主席不光让咱唱歌，还让咱念书识字儿。延安的女子们个个加个十八本，写呀画呀。咱毛主席想让咱全中国的受苦人都吃上这不产糠菜的小米子。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段是来自电影《黄土地》。我刚才说了，里面的对话没有那么的多，好像人物呢在当中，他们的语言部分，稀少。但是我们看到的大画面那种远景的东西特别多。其实我想问问李主任，您对这部电影应该还是有清晰的记忆的啊。在这部电影这么多年以后，跟大家重新见面的这个机会。您觉得如果是让您来推荐的话，您会如何来推荐黄土地这部电影？ 黄土地这部电影实际上是一反常态。 嗯， 它的主角不是这四个演员，而是土地，它是黄河。 嗯，我们刚才听到的其实这几位演员他们在当中只是配角。 嗯， 他们是为了配合黄土地的呈现而存在的。 对。 嗯， 哦，原来是 啊，这些年白看了，电影课没学明白。 这也是在美学上一个突破，就是说，不拿演员作为整个叙事的主体，而是拿地，场景作为叙事的主体。 所以刚才我说的那个，我表达的特别不准确啊，但是我的一个印象就是，我们看到的人物在这个画面当中都是小的，他的那个景色大的背景都是那个土地或者是天空。我们看到几次那个月亮升起月亮落下，看到那个河水，看到俯拍的整个黄土地那个大的画面大的色块，而人在当中好像只是非常渺小的部分。 因为它是咱们的黄河，中华民族的传承，它是通过这个黄土高原的这种大的气势来传承咱们中华民族的这种节气。 所以啊，这个当年获得那么多的奖项哈，尤其是在摄影方面获了那么多奖， 你要提到张艺谋导演， 如果没有 4K 修复，我们今天难以见到那个风采， 对 吧？ 对对， 这不是老电影的味道不味道的问题啊， 这是归功于咱们电影资料馆的 4K 修复工作。 对， 刚才说到的是《黄土地》，接下来让大家听到的是另外一部作品。 好像有人， 谁呀？快点！有人脱马！ 有人脱马了！ 秋秋， 这纯粹是按我个人喜好把顺序做了一个调整。这是来自电影《盗马贼》当中的两幕吧。刚才听到的那个枪声和之前偷马的部分，这是《盗马贼》几乎到了尾声部分的一个片段。那么现在大家听到的是《盗马贼》在银幕刚刚就是大幕刚刚亮起来的时候那个音乐的部分。盗马贼呢，应该是我们知道是田壮壮导演的作品，而且有一个这样的说法，不知道李涛主任是不是也听说过，田壮壮导演曾经在解释这部影片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是我为下个世纪的观众拍摄的电影。那么作为上个世纪二十世纪的时候，也就是意味着它是为我们这个世纪二十一世纪的观众来拍摄的电影。那么刚才我说到这个话的时候，我只能是引述，我愿意听听黎涛导演怎么来理解田壮壮导演的这句话。 实际上田壮壮导演拍这部片子，他的叙事他的美学风格和他的哲学思想在这部片子里充分体现出来，是不一样的，给人带来了一种非常清新的这种状态，但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和那个当时的人的这种状态对这种事情呢很难理解，所以导致着撞上这句话。 哦，拍给未来的我们啊，但是今天不修复咱唱不着， 实在看不清。 其实对于大家来讲，我觉得如果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理解这句话的话，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种意味，其实当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尤其是他拍摄这部电影的那个时代，已经把目光把他的镜头啊聚焦到了今天才成为大家可能趋之若鹜的热点的西藏。那所以呢在当时是很超前的一种意识，所以很多人可能也觉得这部电影呢它是为当年的国产电影带来了很多生机和活力的。所以这也是说它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大家今天应该是从今天还是明天啊晚上就可以来 13号早晨10点钟在中国电影资料馆1号影厅放映。 后天 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哈。 而且当届时呢田壮壮导演和侯勇可能会到现场。 太难得的机会了。 这样的一个。那最后吧，我们节目快要结束了哈。再问一下二位，未来我们这个修复影片的计划哈，简要给我们介绍一下，有没有哪些重点影片哈？我们还能落在以后再有机会能看到它的修复版。 比如说在黎涛导演的这个李主任的名单当中，在王征的这个修复工作当中，还有哪些我们可以接触到的？有没有什么新的计划？ 我们新的计划也包括《红高粱》《血色清晨》，这都是近年来的那个优秀电影，都是在我们这个修复中的计划。 您提到的是张艺谋导演的作品和李少红导演的作品，而且这个《血色清晨》应该是李少红导演很早期的作品了吧？ 对，也在国际上获了很多奖的。 那我们也期待啊，有这样更多的佳作。在 4K 修复或者我们其他的这个版本的修复